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迎着雪花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一位老者答应带着宗衡前去寻找龙王庙里的剑客明镜禅师，可是这位老者先是借口走错了路，后来又说要方便，拉着宗衡又回到了山谷里的凉亭旁边。这时候宗衡也起了疑心，就问这位老者是不是骗自己。那么这位老先生究竟会如何回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老头在亭子上头蹲着，他在亭子下头，他这猛然间一回头一扫一看，哟呵，可气，怎么呢？老头没脱裤子，连裤腰带都没解，穿着裤子就往那一蹲，拿俩眼瞧他。和尚不聊了，和尚一转脸跟老头脸对脸了。老施主，您不脱裤子怎么就蹲那儿拉呢？老头一听，对呀。哎，和尚你不知道，其实啊我不是为拉屎，那您干嘛？我是有蹲着的瘾，我好蹲着，好蹲着跟人聊天。您可不知道，我有站着的瘾。咱俩什么毛病？您好蹲着，我好站着。老施主，您别是戏弄我，我戏弄你干什么呀？呵，过来过来过来，上亭子上亭子，上亭子干嘛？把我搀起来了，蹲功夫大的站不起来了。哎，合着过来一伸手，把老头搀起来了。老头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腿，蹲功夫大的还不成，腿有点麻，搀着我亭子上溜一圈，围着亭子转两圈。行，差不多了，不拉了，走吧，不拉了，咱先慢点走，我跟您商点事儿行不行？你说吧，咱再往外走还回来不回来？您要不拉，您是不是尿会儿？要不您放俩屁，反正您把您的里边您都解决了，您再跟我走行不行？没事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咱不回这亭子了吧？不回了，不回了，龙王庙 带你找明镜禅师去了。 这回一定去了， 一定去。走，还您头了，走吧。哎，老头倒背手，塌了鞋，头了，顺着河床子踢了踏拉踢，往谷口外边走。这回啊，还真不含糊，一直快走到谷口了，一抬头，和尚跟他一块儿，哟，怎么着？这回您又想起什么来了？哎呀，和尚，你这人真不错，真有耐心玩儿。我走错了，跟我回亭子。往这边走，我要说我拉屎，又跟我回亭子。到亭子我没拉，又陪我走到这儿。你这人怪不错的，你这人这么好啊，你一忠厚一老实啊，老爷子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你了。我这么一觉着对不起你呢，我就得跟你说实话了。您什么实话？我不认得这明镜禅师，我也不知道这龙王庙在哪儿，我不能领你去。和尚一听，什么人这叫？您当真不认得这明镜禅师？不认得。龙王庙在哪儿？不知道啊。您也不能领我去啊。一出谷口，您认得您家不认得呀？那我认得。您自己回家，您该干嘛干嘛去就得了。我呀，还顺这条谷口往前走，您走您的，我走我的，就只当这回啊没有，没这么当的事情。弥陀佛，顺贫僧不送您，您要自己能回家，您走吧。哎，你不生气哈？不生气。和尚心里话说了，崩子手把我命差点要了，您这点戏弄算什么呀？我要连这点耐心法都没有，我怎么找剑客呀？得嘞，那回见了。老头转身走了。和尚一瞧他出谷口了，哎，我这叫什么命儿？得了，往回走吧。往回走，走到亭子这一抬头，哟呵，老头子在亭子上坐着呢。哎，这回行了，这泡屎我终于拉痛快了，我就能带你啊上这个龙王庙找明镜禅师去了。和尚一瞧都看不见这谷口了，挺老远的了，这老头什么时候跑回来了？这老头别是狐仙吧？坏了，大白天我撞客了，鬼的墙转不出去了。这刚才这段是怎么回事？穿越了是怎么意思？和尚愣了，老头一瞧，你不是宗恒吗？啊，弥陀佛，老人家是我呀，你怎么才回来呀？您，哎呀，我又想起来了，我知道龙王庙在哪儿，我认得这明镜禅师，你还去不去呀？去，我瞧出来了。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没老头的自己走得快呀。这老头那腿脚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自己头里又回亭子了，这老头本身就够个剑客，您呐今儿只能领我去，您说怎么着都成，您还打算怎么考验我？哈哈哈哈哈！老头一缕花白胡须，如此可教，和尚你明白点了，你愣会瞧着我考验你来了，就冲你这么机灵还没傻透喽。我给明镜啊找点麻烦，我领你去一趟，你拜了他，你这武学算到头了。咱们真去吗？真去。往哪边走？往那边走，不是谷口方向，不是，还得往里走，跟我走吧。老头啊，拿手一指，你头了跑，我头了跑，您在后边跟着我，你看看，头了走。走着走着啊，快到那头谷口了，我再告诉你怎么走。哎，宗恒一琢磨，老头快，老头是剑客，我就跑吧，背起自己行囊，顺着河床子撒腿就跑。 回头一瞧呢，老头倒背手，他的鞋在他后头跟着。纵横一瞧，老头还这姿势，但可比刚才走得快多了。呵，纵横跑得直喘，心里话说，我看老头能跑多快，闷头往前跑。跑着跑着到谷口了，一抬头，老头在这站着呢。您什么时候过来的？早来了。您跑得可真快。嗨，我就怕你找不着，要不我早到家了。走吧，跟我走吧。领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一抬头，又有个小庙，上面写龙王庙。呵，真有一龙王庙。这等着，他收不收，在乎于他了，看你的造化。您多替我美言吧。老头进去了。纵横的在小庙外头等着，等了半天也不见出来，成不成啊？这庙别在穿堂门，他又颠了，庙门没关着。和尚呢，侧身往里蹭，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干嘛？人没让进，不好意思的。那要一发现，赶紧迈步出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探进半拉身子的，拿耳朵往里够。听窗户根儿，就听里边打起来了。怎么打起来了？没动手，里边有一个人跟这老头矫情起来了。你这不多事吗？吃饱了撑的，你给我领回个徒弟干嘛来？我不收，我不收，要收你收，我不能收啊！我在家那出家呀。您怎么了？您不就是出家的和尚吗？和尚收和尚合适。我领家回一和尚去，您弟妹一瞧，这算怎么回事？那不像话！您啊，也该收个徒弟了。哎，可巧，他是宗正的师弟，也排宗字儿。哎呀，这宗正也吃饱了撑的。你不练武，你可收的什么师弟呢？谁让你把他啊，告诉他我在这儿了，让他上这儿找我来的？我见着宗正，我跟这孩子就没完。哎，还真不是人宗正说的，是我告诉他的，我就支持你告诉他的。打这儿说，怎么领来的？你怎么给我领走？不见不见，走走走走走。我告诉您，师哥，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他娘的姓朱啊，他叫朱德寿，是大明后裔，他是朱家的后人，练武不为别的，就为复国，他要铲除满清。恢复大明朝，您教不教啊？阿弥陀佛。再往下呀，大和尚宗恒、朱德寿可就听不清楚了。一会儿的功夫，门一响，老头出来了。老头出来，他再想撤身已经来不及了。老头一瞧，早知你跟那站着，别躲躲藏藏的，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行了。老和尚乐意了，他乐意收我了，乐意了，跟我进屋。哎，龙王庙不大，有个禅房，把禅房门推开，可就把宗恒给领进来了。宗恒抬头一瞧啊，屋子里头靠山墙有个禅床，禅床上呢搁着蒲团，蒲团上头双掌合十，端坐一老僧。老和尚岁数可真不小了，满布白胡须，脑袋上头发也没了，啊，点着几个手戒的点儿，皱纹堆垒，身穿着僧袍盘膝，往这蒲团上一坐，俩眼皮耷拉着。上前见过明镜禅师，明镜禅师在上，弟子宗恒与禅师见礼。老和尚巍然一抬眼皮。往下瞧了瞧跪在禅床面前的宗恒，你哪里出家啊？把你的身世从头再跟我说一遍。宗恒一瞧，这又说一遍，我这身世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哦，谁领你入门呢？师哥叫宗正，他那么大岁数怎么收你这么小师弟儿？也该着，他要真说收你为徒，我还教不了你了，班辈不对。皆因为你的老师是我的师兄，都是名字一辈啊，他教了几个徒弟，教这几个徒弟大半的都会武。哎，独单这个宗正 继承他的衣钵，但不会习武。哎，就单单这宗正把你给带拉进门，即使如此，也是咱们俩人有缘呐。好，我就破例收你为徒。师父，您老人家的武学怎么样啊？还不死心呢。旁边花白胡这老头一听，你怎么还问呢？这明镜禅师答应收你了，你学你不就知道了吗？您是谁呀？我呀，我回家了，我家里还有老太太呢，没工夫聊。您别走，您别走，您别走。宗恒一把给拉住了，您耍了我一道了，到现在您得跟我说说您是谁呀？您交个实底儿啊。明镜禅师乐了，你走不了，我收这徒弟不是我一人收，咱俩刚才说好了，一人一半，我也教你也教，我有事你教，你有事我教，你打算摘了干系可不成。哎，得，我教。我告诉你，我姓倪，我叫倪元，书中代言老剑客飞剑倪元，跟明镜是亲师兄弟，只不过一个是和尚，一个是俗家，俩人一块收了宗恒了。打这宗恒住在龙王庙，跟老和尚习武。宗恒在龙王庙习武，两位剑客教他一人33年，真快。宗恒这武艺可了不得了。老和尚说：“你这么大岁数，别跟我这儿糗着啦，你走吧，你复国去吧。”宗恒一琢磨，我哪儿复国去？哎呀，这大清的江山，顺治年间我都没复了国，这都康熙年间了。哎，这康熙把天下治理的不错，这复国不知道打哪儿复起呀。你呀，先找个庙，自己当主持，不成你回金阙寺。宗正要在呢，哎，你跟宗正商量商量；宗正要不在呢，你继承宗正的庙产，你就在金阙寺啊，在那儿当住持。至于你复国怎么样呢，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满身武艺是交给你了。明镜老禅师跟倪元俩人交出一徒弟来，老和尚出来了。老和尚由龙王庙往外走，一瞧，官道之上来俩人，这俩人个别头了走，这个老头微然有点驼背，花白胡子，年纪得在花甲开外，将近古稀。后头呢跟这小孩儿，这小孩呢穿着果断，手里边递了一把宝剑，斜拉着呢这么一个包袱，背着一包袱，递了这口宝剑。小孩挺精神，四方大脸，浓眉大眼，哎，漂亮，一看就是富家子弟。为什么？脸上微然有点骄横之气。提了宝剑呢，在这老头后头跟着。这一老一少呢，不像一路人。和尚呢，在龙王庙练30多年武了，他瞧着这俩人的新鲜，他就侧立于道旁，他让这俩人过去。他看这小孩呢还不出奇，他就看头了，这老头有点驼背，再投了头，这人打他跟前过去了。别看头发都白了，这人我认识，我30多年未离老师身边，我认识不了多少人呢。想起来了，金阙寺那崩子手四季分吴文玉，是他不是他呀？不知道，这可别认错了。后边这小孩递了一口宝剑跟着他，别又拐一个吧。真让宗恒给猜着了，吴文玉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就干这个。老贼吴文玉啊，60多快70了还干这个呢，也不带别的，腰里边就揣着蒙汗药，走哪儿拍着哪儿，瞧见有好习武的少年子弟就拐， 他还这招。小树林呢，有个少年练剑，就跟他这小孩练得浑身透汗，拿着宝剑正练。老贼一瞧，小树林里挺清静，四下无人，行了，就是他。他呢，走到小孩切近，他不说话，他倒背手啊，他跟那瞧着，不错眼珠的，看着这小孩练剑。小孩呢，一开始不理会儿，他练有累的时候，练练的累了，把宝剑呢往那一扔，他这树枝上呢挂着小罐，他摘这小罐呢当手巾要擦擦汗，一摘这小罐呢一回头，这站个老头，老头呢倒背手瞧着他，他不知道老头什么时候来的。哎，老人家，我练剑您瞧来的 啊？ 我瞧来的，怎么着？您瞧了多大会儿了？有会子了，有会子了，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景心的。您要不爱看，您不能站这瞧会子，您肯定爱看，爱看说不定就会练。小孩嘛，虚荣心强，练剑少年呢，打算在老头嘴里头啊印证印证自己这功夫怎么样。甭问，您这岁数经得多见得广，您看练得多了，正格的您瞧了会子了，您看我练得怎么样啊。事关这么问人呢，都是希望别人表扬，哎，练得真不错，练得好。老贼吴文玉干一辈子这个了，蒙多少人呢。老头听完这一瞧，行了，这孩子这就算上钩了啊。您瞧我练得怎么样啊？你就练吧，转身就走。孩子把小罐一扔，噔噔噔追，一拽四季芬，哎，老爷子别走别走，回来回来回来，哎，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干嘛呀？您什么叫我练呢？我问您，您还没答复我呢，我练得如何呀？小兄弟，哎呦，您别，好，您这岁数得有60多了吧？啊，您比我爸爸岁数都大，您别叫小兄弟，您是老大爷。老大爷，您看我练得怎么样啊？哎呀，真问呐，真问，一看您就懂您内行。你说我说瞎话说实话呀？您这叫怎么话说的？说实话呀，别说瞎话啊。您是不是打算奉承奉承我呀？ 不用，我跟您说，我能扛得住这打击。您这话说狠着点没关系，是不是我练得不灵啊？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